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 Oh,

来听歌，请欣赏沈小岑演唱的《青春曲》，张抱墨演唱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青春

我们才可以享受。 懂得爱这地球，我们才可以相守。